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谈一谈这个美国留学的一些经历。我们请到了一位这两年刚刚去美国留学过，并且在我们这个留学行业也从事过多年的这个相关工作的孙老师，孙立安先生，欢迎您。 哎，谢谢日林老师。 因为孙老师哈是在我们国内比较知名的留学机构也是从事过留学相关的工作，并且呢在工作了几年之后哈去到了美国，又参加了这样一个学习，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取了一个硕士学位。 对的对的，我是15年去美国读书。 15年， 对对对。读的教育学。 所以回来之后还是从事的留学方面的工作。 对对对，是的，一直在出国留学领域吧。 既有着多年的留学工作的经验，又有着去美国留学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孙老师啊来谈一谈留学方面的相关话题。其实跟孙老师之前沟通的时候呢，他觉得在留学的这个经历当中其实带给了自己很大的改变哈。 是的是的。 其实说到这个留学到底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改变，在孙老师的这个访谈之前呢，我也是和他的爱人哈家人简单交流了一下。家里人虽然说在他的这个工作几年之后工作相当不错而且稳定的情况下，又突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出去留学，当然我听着说家人还是支持的，当然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微词，是吧？您觉得这个方面来看得失您是怎么看？ 对，就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很多很好的朋友也会问我嘛，就是从投资性价比的角度，因为出去留学我是基本上是要自己赞助自己了，就是因为奖学金只拿到了一部分的奖学金。文科类的在去美国就奖学金还是很少的。然后我认为的话，其实如果说有什么损失的话，其实我认为我就是付出了时间成本。在那边读书，全职读书的话就不能兼顾工作嘛。但我认为其实人我们成长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嘛。我认为我一直都是在有所得的。我其实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留学经历它是它有可能是唯一的，因为留学的成本也比较高。包括我自己是工作9年以后才出去嘛。就以后再全职读书的可能性可能也不是很大。 其实在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还有这个动力，有这个魄力去做这个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当然您提到的说比如说付出，我们会付出时间，可能和家人有短暂的分开，还有这个金钱上的投资啊等等这些方面，您现在看来还是觉得所得是最重要的。 对，肯定的。因为留学的经历因为只有自己亲身去体验嘛。它不是房子，它不是钱能够去换取的。 就是用这笔钱我们去投资了自己的学业而没有去投资一套房产。但是这样的您觉得这样的收获还是更大的哈。所以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向往的事情去做了，没有什么后悔的。 对对，我是没有任何后悔的。其实长期看的话，留学的经历它的投资性价比可能比房地产的这个升降的这个波动可能还是要更好一些的。 现在看来留学带给您的这种各种改变，您认为总结起来会有哪几个方面在您看来最重要的？ 是的，就我认为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吧。第一个的话就是能够更加的独立思考。因为到美国之后的话是完全靠自己的，就 就需要自己做很多判断，需要自己租房啊，各种问题啊，医疗啊，可以做分辨，就是怎么样去搜集信息啊，怎么样去做决定。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同理心更强吧，更能够从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因为美国的校园它就像联合国一样，我们学校有100多个国家的学生啊，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这是我在国内是遇不到的这种现象。 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这样一个碰撞，也使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理解更好了。 是的是的， 嗯， 就我们必须包容，我们经常说就我们必须包容，因为背景啊，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宗教都不一样， 嗯， 对，更能够从对方去考虑问题， 嗯，所以心更宽了，或者眼界更大了， 可以这么说，对。另外一个可能第三点的话就是叫去标签化吧，就是不再轻易的给别人啊，或者给某一些群体啊打一个标签，就这可能是第三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更加尊重每一个人他不同的成长背景。 嗯， 对， 因为当你接触到了这些人，真正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理解可能就更深了，比我们单从书本上或者从一些影片上去看到别人的形象或者这个特点，要更真实了哈。 是的，是的， 嗯， 对。 那在这些方面，您觉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说一些例子，能跟大家分享的吗？这些改变是怎么得到 的？是的，啊，有很多都是有故事的。可以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去到那边之后啊，就发现租房子跟国内是完全不同的。 嗯， 咱们国内租房子基本上，房子里面都是有基本的家具的，然后我们就去用就好了，用完之后都会留下来，就是床啊这些柜子这些东西。但在美国租房子完全不同的，他的租房就房东他是把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所以美国人有骨子里面的叫 DIY 的精神， 嗯， 就想买什么自己去买，然后买完家具之后自己动手组装。啊，住一年或两年之后的话，家具会全部处理掉，给房东还是留下一个完全空的，这样非常干净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当时用了2天的时间，包括去采购了，包括我自己去的嘛，然后我就自己租车，啊，然后自己组装，搞了1天的时间，又把书桌啊、床啊都得自己去装。对，这个让我印象是体验是真的是非常深刻的，这个只有自己亲身经历才会知道。这个这一点的话，其实它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更崇尚自己动手自己做。 嗯，别的呢，比如说您谈到什么同理心更强了，或者说理解和包容度更强了。 对，有一个上课的时候，我上了一门课的那个老师，我们那门课是关于课程研发的，因为我们班上有3个国家的学生吧，就是大部分是美国人，然后有埃及的，还有就是中国的，有2个中国学生。但是那个老师他是教数学的，以前他去上海做过一些交流，他说咱们国内的数学的教学比美国要好得多，对一些技巧上。我当时就不是很理解，我就说这是一个观点还是一个事实，然后他就跟把他的论文，他以前写的论文调出来，包括他跟中国老师合写了一本书，他还去找到那本书送给我，就挺有体会的。就是说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观点呢，肯定是跟他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自己是挺难理解的，就一个美国老师他为什么说中国的数学教学比美国会做得更好一些。 嗯， 对对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比在学生时代单纯的去留学，您工作几年之后再留学，我觉得这个不是谁都能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当时您坚定的这个信念来自于哪里？怎么会做到这么笃定的去迈出这一步呢？ 嗯，是的，就可以说我是一名非典型的中国留学生吧。 嗯， 就是包括你现在有几个方面啊，跟别人不太一样。 嗯， 就第一个的话，我是结婚之后出国留学的。 嗯， 当时结婚1年多，然后我爱人还是在北京工作。 嗯， 所以我们中间分开了一年半的时间。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是大学毕业工作，其实9年之后才出国留学的。而不是像咱们绝大部分学生一直一毕业就去了。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是要完全靠自己的，就是我自己先工作，然后存钱嘛。 嗯。 才出去的，它是我的一个梦想嘛，就是大学时候有这样一个志向，对于祖国之外的地方是充满好奇的，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梦想，当然也非常的感恩吧，就是家人也是比较支持的。 嗯。 对对，所以 就一直坚持，然后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哦，也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当时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做出的决定，而是埋下种子很久了哈。所以说，嗯，对，大概这也是说，它肯定是有一个很深入的原因。那么，你感觉在美国读书期间，或者在当时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无助的时候，有没有丝毫的这种后悔过？ 我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其实就可能一丁点都没有。 嗯， 对对对。 嗯，遇到过困难吗？或者在美国遇到过这种比较心情低落的时候吗？ 嗯，肯定会有一个就是对家人的想念嘛。 嗯， 就我当时结婚时间也比较短。 嗯， 另外我中间一年半一直没有回国，包括对父母也都非常想念。然后最困难的时候其实还是学习的课程的压力。 嗯， 美国的就留学，美国留学还是对于学生的智力上的挑战还是挺大的。 嗯， 上课的阅读量啊跟写作量是非常大。对，就老师他经常会指定他有一个阅读清单。我问过美本地同学，他们也是读不完的。就是阅读量包括写作量都非常大。但是阅读跟写作的训练在国内相对少一些。所以刚去的第一个学期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的。对，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前面我是暑期开课嘛，第一个学期我大概能听懂70%，但是从输入到输出真正我去写的时候就发现很难的有逻辑性啊，很难的清晰的表达我的观点。 嗯， 对啊，那当时压力非常大，但是也没有觉得也没有想过要有任何的放弃，因为我已经去了嘛，就我肯定得 坚持，要 得学有所成，对，肯定得完成它，对，是我自己选择的。 嗯，您觉得在这个留学的工作当中哈，您本来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然后在留学之后再回来从事这个留学方面的工作，您觉得有变化吗？ 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更加的知道学生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 嗯， 特别是比如语言文化方面呢，我自己有了这个经历之后，我会知道在出国之前更多的在语言文化方面做足准备啊，知道美国的课堂是什么样啊，需要锻炼语言的阅读跟写作能力啊，这些方面可以给学生更地道的更准确的建议。然后另外就是生活方面，我现在非常建议我自己的学生培养至少一个体育爱好，在美国的话体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 对，很多家庭啊都会培养小孩自己有一些体育特长啊。 嗯， 对对对，很多普通人也会他比如跑半马呀，跑全程马拉松，跑半程马拉松都是非常普遍的。 嗯， 对对，我自己也是每个学期会跑一次半马，因为他的运动氛围真的是太好了。 嗯， 也是交朋友最好的方式，我交的最好的朋友都是自己训练半马的时候交的朋友。对，这个也是我出国之前没有预料到的。那我现在带学生提前两三年，我就会告诉他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朋友的方式。 嗯，您觉得之前跟他们说在国内做准备留学的时候就要去加强体育方面的准备，这个他们能理解吗？ 刚开始是有一些困惑，包括家长可能还有一些个害怕，因为咱们国内往往会认为体育会影响学习。 对， 会 占用时间。 对，会占用时间，甚至会带偏了吧孩子。 嗯 嗯，但实际上体育它是对于学生的健康的发展，对于学生的品格啊，就是不放弃啊，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的，其实。嗯 嗯，所以说工作上您觉得实际通过这个留学的经验已经带给您了一些思想上或者说工作指导上的变化，那么今后您还是会继续从事这个留学相关的工作吗？ 是的是的，我其实对这个行业一直是就是从感性的角度就是一直是有感情的。 嗯， 也是我做的最久的嘛，从2008年到现在10年多了。 嗯， 另外一个的话我认为这个行业它很有意义，我自己也可以创造很多价值。 嗯， 对，就是包括把我的留学经历可以跟学生做更多的分享吧。 嗯，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你像我是从农村长大的，就我都可以实现去长青藤读书的梦想。 嗯， 我觉得很多学生其实都可以做到。 嗯， 对对对，可以给普通的学生更多的我觉得更多的信心吧。 嗯，更多的信心。 嗯 嗯。 在今后的这个工作当中，可能自己在跟学生去谈留学的时候就更有理有据，更有亲身体会，对他们的感染力可能也更强哈。 是的， 您觉得对您今后的这个职业的发展也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啊？对，肯定的。 嗯， 肯定的。就我在留学规划的时候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嗯， 对，也我自己也更加自信，可以跟学生家长分享就切身体会啊。对，更有说服力了。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有哪些具体的感受吗？ 其实具体的感受，我在这个行业十年了，其实我发现，其实学生跟家长，咱们现在互联网化了之后，有很多的信息，但是只有这些信息，其实我发现远远是不够的。就很多学生，咱们对于去美国读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到底这个对学生有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其实我发现，就是市场的变化并不大。对，就学生对于去留学需要做哪些准备，并没有跟十年前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单纯的从自己去从网络上搜索呀，或者是获得这样的信息的话，还是不太 对，还是 不太充分， 对，还是不够的。而且现在就网络的信息是太多了，有点被信息轰炸的感觉。对，其实真正的了解美国学校它对于学生要求是什么样，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宾大的在中国的校友会的面试官嘛，对，他是一个纯公益的。那我就发现，在面试的时候，学生的英语口语普遍的提高了很多，但是他们对于美国学校对于留学的真正的要求啊，为什么要申请我们学校啊？就比如说为什么要申请宾大呀？对学校有哪些了解呀？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吗？其实学生并不是那么的坚定，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学校他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对，以后通过大学的教育，他以后可以做什么？我发现学生在这方面还是缺少很多的准备的。对， 您觉得如果在这方面让学生更充分的话，是需要比如说像咨询老师，还是说要去当地去了解他的学校文化呀？就是对于要申请的这个目标学校，怎么样去让他理解更深入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也是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我跟他们说完之后，就分享完我刚才我说的我发现的问题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一般会跟学生一对一的做一些传授的一些工作，把我的经验，我基本上会做十节课，然后跟学生一对一的去讲。第二个的话，我会给学生推荐一些网络的课程，美国有一些网站，它也是纯公益的，它是会讲关于大学升学指导啊，大学生活呀，有一些个叫迷你的课程，只有比如四个礼拜或五个礼拜，我让学生去学，学完之后，我跟同学之间，我让他们自己互相交流，他们也可以问我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是完全模拟美国课堂。对，第三个的话，我一般会给学生做规划的时候，比如前一年的暑期，或者再往前一年的暑期，去美国去参加暑期的课。美国很多学校都有叫暑期学校，叫 summer school， 是可以它是面向全世界的学生开放的。对，但是咱们国内很多学生不知道，对，不知道有这个资源可以利用。 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多同学知道了。 对，现在因为媒体的传播吧，对，越来越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多学生自己 DIY 申请还是有难度的。对，因为他申请的流程，甚至好学校的 summer school， 它的申请的难度跟正式申请的时候，就申请大学的难度，差距并不是很大。他面对的也是全球的留学生的申请，对，都想去读，都想去名校去读一个 summer school。那么怎么选择合适的、适合自己的学校？因为要看课程嘛，看每个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哪些，地理位置、安全这些，也是可以，我可以帮到学生的，就是让他们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对，这样他如果去美国读过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暑期课程，对他下一步留学的时候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对，我就发现很多学生他就更加清楚自己的优势、自己的弱点，然后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学校，他会更加的清楚。对，他的语言文化也提升很多。 那到时候不管是自己在写自己的申请文书的时候，或者是说要面试啊， 对吧？要这个签证各种时候，如果用到、问到关于对学校的理解和这个认识，或者对这种跨国文化的一些认识的时候，可能就像您说的之前那个各种不明确呀、比较浮浅啊，可能这些问题就解决掉了。 是的，会非常有针对性，因为通过去那边短期的学习的话，但除了 summer school 也可以去过去交换一个学期嘛， 嗯， 可以证明自己的学术适应能力、文化适应能力，就是我可以从那边完整的读一个暑期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学期， 嗯， 也可以就证明我是可以在那边学术上是我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嗯， 甚至很优秀的，对，所以对申请学校是有很大帮助的， 嗯， 对， 其实那这样过去之后。真正去到了美国学习的时候，自己的这种自信心和这个心理真的有底了啊。 嗯嗯，是的是的，区别很大。我遇到的之前就去过美国读书的，短期的或者长期的，跟第一次去的话，在准备充足方面，那真的是区别是非常大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最后您觉得对于这个留学的孩子哈，因为您自己有过这个在这边当这个留学方面的指导老师，或者是美国又去了这个留学这样经历下来之后，您觉得还有哪些特别要提示给想留学的朋友？ 就是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我们就习惯性的还是会把排名作为第一个考虑的因素啊，但实际上只看排名的话，其实有很大的误导性了。 嗯， 最好的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对，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嗯， 对，也是目前看好的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那么它有几千所的大学，怎么去选择？我觉得还是最好的选择方式的话，还是适合自己的，对，而不是说排名更高的。对，因为我自己就有看到，也包括有跟以前同事啊也都有分享过， 嗯， 就很多学生他因为同学去了某个学校，他如果也是跟着去的话，其实不见得特别适合他，对，还是做自己吧，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跟专业，我觉得更加重要， 嗯， 对，因为留学是自己的，就这个经历是自己的， 嗯， 对， 也不用表面上或者是说在乎别人说你去了一个排几名的，我去了一个排名多少的哈，而不同的专业的这个在每个学校的位置和这个重量级也是不一样的啊。 对的对的，有时候特别是读研究生吧，就是专业相对来说更加重要， 嗯嗯， 对对，以后找工作， 嗯， 对，而且另外在因为很多孩子以后有可能在美国工作甚至长期生活，其实在美国的话我问过很多同龄人，美国同龄人包括美国的老师， 嗯， 他们其实对于排名真的并不敏感， 嗯， 他们只知道排名前面十几名的学校都知道啊，他是很好的学校， 嗯， 但其实比如一百多名的像伊利诺伊理工啊， 嗯， 他其实如果只看排名他排了一百多， 嗯， 但美国我问美国人的时候，他们都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校， 嗯， 他是一个top 10就前10%的学校， 哦， 他们认为都非常非常好， 嗯， 他们有孩我有一个老师他孩子在那边， 嗯， 他就会他很骄傲， 嗯， 他对孩子非常骄傲，他说我的孩子在伊利诺伊理工上学呢，就他那种骄傲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一种欣赏， 嗯， 对，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是那个学校咱们所谓的这个排名排到一百多名，为什么不是一个准确的它的价值呢？ 因为咱们理解的时候，咱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其实都有名校情节， 嗯， 都认为你比如在国内就是清华北大， 嗯， 很多一些人初中高中的梦想就是清华北大， 嗯， 其实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它的资源非常丰富嘛，有4000多所嘛， 嗯， 对，然后前100的学校，很多家长认为才是最好的学校， 嗯， 对，才值得去的学校。但实际上，其实你像他有4000多所，然后他的咱就算10%的话，他也有300-400所学校呢。 嗯， 对，其实都是很好的， 都是很好的。 对， 嗯，明白了。 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刚才通过孙老师结合自己的这个留学经历和自己在留学机构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同学们进行了一些分享哈，关于留学方面的这个经验和建议。